北京时间20点整，声音是自然的韵律，是城市的交响，是生命的悸动，让人心潮澎湃，让人热泪盈眶。声音匠人，带你发现平凡声音中蕴藏的无限能量。FM95.4 AM603，北京故事广播，声音工坊，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声音工坊节目。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带您走进声音工坊的奇幻声音世界，请听长篇魔幻连载故事《拓荒少年》第一部分《梦想森林》第一卷《危险临近》，作者独风小雨，演播牧尘，中国传媒大学因声而异配音社，制作枣林、乔峰。 要不是今天奶奶出手相救，恐怕我们几个都回不来。 说话的是艾芬。 哼，恐怕不一定只有你们。 龙啸爸爸此时不知深浅地来了一句，然而大家并没有异议，杨长老也没有答话，仍是坐在那里自顾自地吸着他的空烟袋。 您感觉怎么样？ 艾芬仍然关切地问着奶奶。 啊，没事了，感觉睡了一个好觉，现在精神可好呢，我现在就可以继续上山采药。 奶奶说着，一脸轻松的表情着实让大家一颗颗悬着的心落了下来。 有一个事情我想问问您啊，当然了，您老要是太累了，我们就改日再来。 村长的话音里带着歉意。 有什么话就问，我身体好着呢，现在精神特别好。来来，都坐下说。 奶奶说着，看了看仍旧闭着眼睛吸烟的杨长老。此时迎吉和其他小伙伴分别从不同的房间搬出来好几把椅子，让大家都坐了下来。 目前的情况比较复杂，我想问您老人家，是您是怎么发现黑衣刺客的？ 随着村长的提问，屋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老人身上，只有杨长老依然闭着眼睛吸着空烟袋。奶奶看了一眼众人，低头沉吟了一下，似乎想先捋一捋复杂的思绪。短暂的停顿过后，老人慢慢的一字一顿的说出了第一句话。 不是我发现的，而是他们找到了我。 老人语气沉重地说出了这句话，在场所有人都听到了老人声音中的颤抖，大家的心又纠结在一起了，谁也没有说话，但眼神中充满了诧异，空气仿佛被再一次凝结了。谁都不愿意此时有任何意外的声音打断奶奶的谈话，空气中静得出奇，只有杨长老吸吐空烟袋时发出的有韵律的吧嗒吧嗒的声音。 那天就是在长老来帮助孩子们选择原力果实之前的一天早上，我去采点药，想给迎吉补补身体。 奶奶一边回想着，一边慢慢地说了起来。原来那天一早，奶奶很早就起了床，她给迎吉做好了早饭，就拎了小竹篮向村外走去。 森林里的植物数不胜数，这里面就有着各种奇奇怪怪的草药。多少年来，人们对它们的认识也是越来越多。奶奶是想给莹吉补补身体，有些植物的药用价值很大，采来后放进菜里，炒出来没有任何的异味，但却能去病强身。奶奶一路向森林深处走去，眼看着离村子越来越远，在一处风景秀美的地方，奶奶发现了几棵叫做红根的植物。这种草药具有活血、养血和化瘀的功效，对身体非常有好处。于是奶奶采了一些放到小篮子里，然后坐在了一块石头上歇脚。一直以来，森林里的味道、色彩和声音都是交织在一起的，也是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最好的感官享受。奶奶最爱在幽静的森林中坐在一块石头上，用眼睛、鼻子和耳朵共同感受着大自然的恩赐。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奶奶觉得在这里自己的心里好静啊。忽然间，奶奶听到有摩擦地面落叶的声音，由远及近，那声音很不规律，以至于奶奶开始并没有注意到那声音的存在。直到那声音越来越近，奶奶才渐渐注意到这沙沙的声音也越来越大。老人竖起耳朵仔细地听着，那声音不是动物的叫声，倒像是野兽慢慢靠近的声音。突然，那声音没了，好像就在附近，却再也听不到了。老人连忙从石头上站起来，向四周张望，可什么都没有发现。这个时候，奶奶开始嘲笑起自己来了。自己真的是老了，可能出现了幻听，还是早点回家吧，看看家里的小莹吉起床没有。想到莹吉，奶奶一时间又高兴了起来。可就在奶奶起身要走的时候，附近的草丛中传来了啾啾的声音，声音极其微弱，要不是在附近，奶奶根本就不会注意到。正在犹豫和寻找着，耳边又响起了一声巨大的啾的声音，把老人吓了一跳。随后那声音又变得微弱了，似乎比先前的声音更加微弱。奶奶循着声音走了过去，紧接着又是一声响亮的叫声。这下奶奶看见了一只鸟，一只绿色的大鸟。在迎击奶奶身前不远的草丛里落着一只绿色的大鸟，奶奶认识，这正是梦想王国的通信使者，一只大信鸽，就是人们常说的信息鸟。这啾啾的声音就是它发出来的。这些鸟通常用这种声音去寻找收信人，或者提醒收信人接收信息。奶奶走到跟前，不由得惊呆了。那只绿色的大鸟一只翅膀已经折断，原本一双短而粗的脚已经没有了，一条长长的血迹从它的身下一直通向森林的深处。看来刚刚听到的沙沙声不是奶奶自己的幻觉，而是这只信息鸟用折断的翅膀在草丛中一点一点爬过来时发出的声音，直到再也爬不动了，才发出刚才那种啾啾的叫声。那叫声显然已经是有气无力了，所以它会过一段时间，然后再蓄力发出更大的声音。老人看到这儿，鼻子有点发酸，赶紧走过去，用双手捧起了这只绿色的鸟。 哎呦，可怜的，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啾，啾。微弱的叫声过后，那绿色大鸟的嘴里同样响起微弱的声音。 找到梦之谷村，传递消息，十万火急。

现金店。